请掀开经本第七十六面第四行，七十六面第四行，寻也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这个经文呢，这个四科里面啊，这个七大里面，这个第一段意思要是明白了，后面自然就明了了。因此这个第一段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最要紧的地方呢，就是上一次所讲的跟今天这一段经文啊，从如来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实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寻也发现。那么这是说人生宇宙的根源啊，那么也是讲真如本性的体用。这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彻底明了了，就叫做明心见性。彻底明白以后，自自然然在境界里面呢，就不起心不动念啊，所以是常住真心的现前。那么今天我们研究这个寻业法心啊，业是由心造的啊，心怎么造业？心动就造业啊，不动啊就不造业。那么心为什么会动？就常常讲了，心呢被境界诱惑，它就动。所以说是业由心造啊，啊，这个心呢是由外面境界来牵引，而这个里面呢，实在是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不加妄知，那么这个心只有明了而不造业。所以佛在本经里面讲这个无明的根本啊，说无明的真实相。那么佛讲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知见呢是本有的啊，是真正的智慧，这个般若真知啊，真正的智慧啊，我们也能见而能听，能见能听呢是我们的本能，是真知。那么这个就叫做这个知见，这是真不生不灭啊，不来不去的，这是常住真心。 如果在这个里面再要建立一个能知，这就是无明的根本啊。由于无明啊，才能够生一切相。那么我们说呢，说得很粗，事实上这个境界非常的微细啊，这个之间呢，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发现啊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发现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知见上啊，不知道又加了多少的知见，所以那个根本真正的知见不能够发现啊，被那些无量无边虚妄的知见呢埋在里面啊。但是要晓得，无量无边这个分别虚妄之间呢，都是依根本之间而生起。啊，离开了虚妄啊，真实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有一类顿悟、顿修、顿证的人，他就是能在一切境界里面呢，保持他的真之心，他不起妄之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能够啊不寻业，当然他就不会呀发现这些虚妄的境界了。啊，那么像我们目前这个境界就是世间无知之人呐，啊，那么随众生心呢，因所质量，可见的这个境界呢，是我们自心变现，因此这个境界不是真实啊，随我们的心来变。那么我们这个心是凡夫的心，真如本性啊，随着这个心变现出凡夫的境界。如果你是声闻的心，变现出就是声闻境界；缘觉的心现的就是缘觉境界；菩萨心现的是菩萨境界，那么你要是佛心呢，眼前这个境界就现的佛境界。可见的这个境界是随心所变啊，因此境界不是真实。如果是真实的，那就应当不变啊。我们的心不管怎么变化，境界不变，这个才对，那境界就是真的啊。而境界怎么样？境界是随着心在变啊。那么不变的就是真心，会变的是妄心啊。真心虽然不变呢，真心能够随着妄心现境界，这就叫寻业化业啊，就是这么一段事情。那么我们要想改造境界，从哪里改起呢？从自己心地上改起啊。所以今天世间有许许多多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啊，寻求和平啊，都是从啊外面境界上去转啊。这个呢是越搞越糟糕啊，越改越乱，得不到结果啊。佛家的改法不是如此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，这个改革也不是如此，都是从内心里面去求改革啊。 所以心清净了，这个境界自然就清净了啊。所以从内心改啊，这是我们学佛同学要特别着重的一点啊。如果我们不从心地上下功夫啊，从境界里面去谋求改革的话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我们从历史上就看，从现实环境里面去看啊，你就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是决定没有办法从境界上下手。那么真如本性啊，既然是随着妄心啊，或是染或净，或善或无所现的十法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些事啊，通通叫做业啊，通通叫做业。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，世间无知，这个无知是总指九法界的众生啊，不单是我们六道啊，就是菩萨，菩萨有没有见性的菩萨啊，那个见性的菩萨那不算啊，没有见性的菩萨啊，声闻缘觉大家晓得，这个没有见性啊，全教菩萨也没有见性啊，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都不了解。不了解，不变水缘的大用啊，佛说法的真实意义就在此。了解了之后，我们真是体相用啊，都得到啊，真正得到自在啊。佛法常讲离苦得乐啊，真正能够得乐啊，能离一切苦，能得究竟乐啊，这是本性所现的这个相用啊。可是你迷的时候，迷的时候当然也得受用，受用不自在啊，受用里头有障碍啊，受用里面有无量苦啊。啊，同时我们还要明了，众生呢业力各个不同，同在一个法界。就是我们同在一个讲堂，我们大众在一起，也是各个不相同啊。如果要相同，诸位要相同，现的相就相同啊。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，相貌不一样，哎，这个相貌是心变的，因为你的心不一样，变的相不一样。如果这个业力啊相同啊，它这个相貌就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讲到相貌完全相同，唯有成佛啊。佛是圆满清净，佛和道同，佛与佛的相貌相同 啊，那就是我们一般讲啊，啊，所谓的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啊，一样也不欠缺，啊，圆圆满满。那么这是讲佛果地相，菩萨的相都不一样。但是与他清净本然周边法界的性体呢，却一丝毫也没有减损。那么换句话，从性体上来看，完全是一样的。啊，从寻业发现的相用上来看，各个不相同。啊，从体上来看呢，是一样的。因此，佛的大经里面才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。既然本来成佛了，我们要一生当中要修成佛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啊，给诸说，当然有可能。啊，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就在乎你自己。啊，对于这个真实的理论，你懂不懂？你是不是真懂了？啊，修学的方法是不是真懂得了？啊，如果理论方法真正明了了，那这个修正的确是在一念之间呐。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给我们讲，切即菩提。啊，我们自己达不到啊，一天到晚还在这造罪业，念念还是随业流转。那么这个毛病呢，实在讲就发生在事实的真相，也就是真正的这个原理。啊，真实的思想啊，我们是迷惑了，一无所知啊，啊，才变成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啊，正是此地所讲的世间无知啊，九法界的众生都没有能够明了通达。真如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这个意义，不觉啊，三界唯心所变啊，啊，不觉万法为实啊。性相两宗大主义就是给我们设这个两大问题啊！如果我们真正在这个地方觉悟开悟，这个心多清净，多自在啊！真正觉悟了，万法为心，万法为实。这就是此地讲寻业发现的事实真相。不悟的人见到这个相呢，以为是什么呢？以为是因缘生的啊。那么佛在早期说法的时候也曾经讲这个万法应念生， 啊，所以我难分别执着这个因缘生法的这个意思，而不肯舍弃。啊，那么在楞严会上呢，佛就给我们讲了，一切法非因缘，非自然，非合合，非不合合，给我们讲这个道理。这才讲出究竟的真实相。那么说因缘生法，我们一听好懂，啊，很容易接受。可是佛讲的这个因缘生法，意思很深。啊，佛说的意思不是我们这个浅解。我认为是一个法的时候是种种条件呢聚合而成立的，啊，而现的这个心，我们的解释就看得这么粗浅，啊，只看到一个表层啊，不晓得佛说法的深意，啊，佛法的这佛说法的深意呢，因缘所生法所生，当体即是空。就是生与无生是一不是二，生即无生啊，无生即生，这才是因缘生法的深意啊。像心经里面讲，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个是因缘生法的深意啊。我们不晓得佛说法的甚深意趣啊，叫浅解了啊，因此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必须要解得深，解得远，才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啊，那就是破迷开悟。而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啊，离苦得乐。那么我们听佛说因缘生法呢，执着在因缘上啊，以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性啊。如果要不说是因缘生呢，是这个法不是因缘生的呢，那么又迷惑，哎呀，它是自然而有的啊。所以印度的当时一些外道以为诸法是自然而有佛，为了破除他们的错误的见解，说因缘生啊，那么这个因缘生法这一句真正是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啊。你的深的人写得很浅啊，觉悟的人才能够真正懂得佛说法的意思啊。那么这都是不晓得清净本然周边法界啊。啊，既然清净本然周边法界， 可见的因缘，自然都没有啊，都谈不上说因缘。在真如本性里找不到，说自然也找不到。换句话说，因缘自然在清净心中确实是不存在，不但因缘自然在清净心里面没有，六祖大师说得好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清净心中一法不离，这样啊，你才能够见到寻业法性。你这个心里头要有一念，有一无在，寻业法性呢，那我们只是听说而已，没有见到。啊，你当然不能证得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宇宙的这个一切事实的真相，你见不到啊！啊，就是因为你心呢有念，有念就忘。那好了，我心无念，无念还是忘。怎么呢？你心里有个无念。我现在心很清净，你心里头有个很清净，可见的，你这个心里头拉大的东西永远出不进的。啊，这个学佛难呢，见性呢，我们讲见性难呢，就难在此。啊，在念佛人家呢，这是离异心，离异心的难也是难的事。啊，所以说多读读这个大乘经有好处。啊，永嘉大师正道歌一开头啊，就把这个修学最高的原理原则提示出来。啊，他说：“君不见，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不断妄想，不求证。”跟此地讲的意思相通啊。为什么不出妄想？因为这个妄想寻业发心，虚妄，既是虚妄的，你除它干什么？你要除它，岂不是又增加了一层虚妄？啊，寻业发心，谁寻业发心？真如，真如是本有的。既是本有的，你要去求它，你这一求的心啊，就是妄念，就是无明。啊，所以 你要想断妄，要想求真，这个念头总是妄念，不知道清净本然，周边法界清净心里头没有求也没有断的。你的心才能清净啊，可是我们求断了求正的这个心没有办法把它打掉。啊，你这是讲到什么？讲到最高的原理。啊，齐大说的是细货啊，前面四课讲的是粗货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是细货啊。前面四课里讲的见证，有修有证，有能有所，而齐大这个地方是破细货，是讲顿悟顿修顿证，没有见识。啊，永嘉正道国也是没有见识，啊，那都是顿悟的法门。我们如果真正把这些道理明白了，的确可以走顿悟的路。啊，但是诸位要想，顿悟的基础是见学。啊，可是你要记住，你要是一辈子都在见学，那你的成就啊就要三大同时间。如果你说我先见学，我先学个几年我再来修顿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中国过去的古人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用这个方法。你看前几年是见学，后来的时候等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见学，你就没有顿悟的基础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办法看破放下。那么我再老实告诉诸位，今天举世学佛之人绝大多数都是迷惑颠倒，啊，中国人有福，中国的古人有福，现代人没福。古人怎么有福呢？古人一开头啊，就把顿悟的基础啊奠定好。啊，那就是常常跟大家提起的五年学界啊。啊，五年学戒，专修戒律吗？错了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，无论做文章说话，都喜欢简单明了，不喜欢啰嗦。啊，五年学戒，戒底下是什么？是定，是慧。说一个戒，你就要晓得定慧，而不是单单是戒。单单戒有什么用处？啊，所以五年学戒，要现代人说呢，五年奠定戒定慧的基础。是 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这就是有福报的人啊，这个就是真正是名师指点啊。我们今天收获了什么呢？无论在家出家修行，没有奠定戒定慧的基础，那么诸位想想，怎么会开悟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古人读经，背诵经典，他的目的是在成就戒定慧，所以他不是寄诵之学，他目的不在寄诵啊，目的是在求戒定慧。那么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很多，不必再重复了啊。今人读诵的目的在哪？在记忆啊，所以落在什么？落在记问之学，落在记问之学里面，这个戒定慧三者都得不到，都失掉。所以你看，同样是都在那背诵经典，一个背诵经典成就了戒定慧，一个背诵经典只把这个经文字记得很熟啊，戒定慧是一样都没得到。啊，唯有得戒定慧的人才能开悟，不得戒定慧的人，你就是把大藏经整个背下来了，你也开不了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死在字里行间嘛，你念的死书嘛。啊，阿难尊者示现的就是这个榜样。阿难记忆力好，佛所讲的经他全都记得，都能够背得出来。啊！可是阿难到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还是二果，没开悟啊！啊，那么这就是阿难的人，他也是大菩萨，示现给我们啊，示现什么呢？即问之学没有用处啊，开不了悟。啊，那么诸位要晓得，二国年这个八十一品的师傅，他只断了前面的六品粗活而已啊，八十一品只断六品。其余的全都在 啊，这个就是说明记问之学没有用处啊，决定不能够误入清净本然周边法界的真心啊。可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，这种生活方式，我们在大经大论里面去讲求，哪有时间啊？这个是佛法将来传播上越来越困难啊。所以清朝中叶以后啊，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啊，大家都偏在哪里呢？偏在楞严呢，给法华上。有一生呢专攻法华，有一生呢专攻楞严。为什么？这个心不太大 啊，这个是在清朝中叶以后，在民国初年啊。可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看起楞严经还是看得太大了啊，经文太长了，不容易摄受啊，不容易受持啊。那我们在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些经里，我们觉得在目前最契机的，大家都希望什么？能够短一点，能够少一点啊，很少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把佛法的理论呢、方法都能够明了，都能够得到。这是大家最欢迎的啊。那么像这样的经典呢，不是没有啊。我们道场过去讲过，像这个永嘉的禅宗及正道故啊，这个段啊，我们印的这个本子里面带着注解，去掉注解的话，那永嘉禅宗集跟正道过的时候也不过就10000多字了啊。圆觉经短，六祖坛经短，金刚经短啊。那么像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现代人非常欢喜受持啊。可是这些经短是短，义理丰富，与那些大经大论毫无损失啊，它只是文字简单就摄受啊。因此在过去有不少的这些大本们以一生的精力用在这些经上啊。你看《金刚经》有5000字啊，嘉慧农居士在上面用了40年的功夫啊。这个《圆觉经》也不过是不到20000字啊。宗密大师是华严宗第5代的祖师，毕生的精力更功夫啊，专攻啊才有成就啊。他这个专攻怎么个功法呢？行结相应啊，你能够结几分就得几分的受用。这个受用是什么？是把你所结的这个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能够提得起关照功夫。就像般若经里面所讲，一文字般若，其观照般若啊，才有用场啊。你经常念了，念的很多，与自己日常生活要不相关的话，这个就没用，这就不能开悟啊。把那些理论能够运用在生活上，以自己生活来证验呢佛经的理论，这样才能开悟啊。而悟怎么样呢？这悟处天天有悟处，时时有悟处啊，就跟起心论里讲的十觉一样，哎，天天都开始觉悟，都有新的觉悟啊，这才是真正日新又新呐！啊，渐渐的去证实清净本然、周遍法界本来无一物的真心啊，先是净净啊，到一个相当程度之后啊，啊，就忽然之间的大悟。 那就叫顿悟了。所以由见才能够到顿。这个是修学的方法啊！佛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中国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们就做给我们看，我们自己要能够体会，要能够相信，要能够相信。